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陶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我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那首先我们来公布一下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是每年六月份人民银行要开展的重要金融宣教活动的名称是什么，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大家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把答案、姓名和手机号码一起发送过来，我们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今天的奖品呢，就是品牌的钢笔一支，先预祝您能够获奖。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建行北京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经理吴彦生。吴经理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一位呢是北京秉正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促进中心的经理崔建杰，您好，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吴经理，我听说每年的六月份人民银行都要举行这个重要的金融宣教活动是吧？ 是的是的。 那这个活动坚持了多少年了呢？ 已经坚持4-5年了。 4-5年了。 对， 定的就是每年都是六月份。 每年六月份都要搞一个这个活动。 是一整月吗？ 整整一个月，有可能还要延长一些时间。 那咱们这个月的这个宣教活动的名称叫什么呢？ 叫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 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那每一年的六月份这个活动名称都是这一个？ 统一的名称都是这个。 这是一个固定的活动，算是我们的一个品牌活动。 对。 守住钱袋子，这个名字哈，大家一听就知道，要是提示大家要护好您自己的钱袋子， 对， 是吧？ 通俗易懂，让广大客户、广大听众朋友，让自己的这个金融安全，不断的提高。 也是因为确实这些年的这种金融诈骗的这个方法也是层出不穷，上当受骗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比较多，是吧？所以我们要普及各种金融知识以及这种诈骗的方式，避免让更多的人来上当受骗哈。 对，是。 那这样我们就先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目前常见的一些金融的诈骗类型有哪些呢？崔经理，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诈骗的类型呢，比如说像是冒充公检法诈骗的，还有呢就是节目中奖类的诈骗，再有呢就是网购退款类的诈骗，还有呢就是办理大额的信用卡类的诈骗，还有一些10086，比如说这种积分兑换类的诈骗，航班取消啊，机票改签呀，这些诈骗，再有呢就是低价购物类的诈骗啊，以上这些是比较常见的。 那这样您能不能给我们稍微具体的解释一下这个诈骗方法？ 比如说冒充公检法诈骗吧，这个比较常用的一种手段呢，就是这个诈骗分子呢给消费者打电话，自称呢是某某公安局或者是某某法院的，说这个消费者呢涉案了，或者是犯了什么罪了，需要配合调查，冻结他的资金账户，让他把自己的存款呀转到一个安全账户里面。这样呢，消费者第一呢比较紧张，第二比较害怕， 然后呢可能就丧失了这种判断的能力，然后把这个钱呢就转到了这个对方指定的一些所谓的安全账户里面。等到他自己发现这是一个骗子的行为，诈骗行为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钱早就已经被对方转移走了，再追缴的话就比较困难了。 嗯， 这种是比较典型的。 而且这类的受骗者往往都是老年人，是吧？ 对，老年人比较多，因为他们可能接触新鲜事物或者信息的这个来源呀、渠道都比较有限，对于这种知识的这种了解呢比较少，所以一般听到这类的电话呢都容易相信。 嗯，而且特别害怕。 对，特别害怕，可能还不愿意跟亲戚朋友或者是子女去沟通这些事情。 嗯，好，那第二类就是节目中奖类的诈骗，其实这个几年前特别流行哈。 对， 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多了吧，这种类型。 现在这个是稍微少一点了，但是也还会有。 嗯， 因为随着咱们这个金融知识的宣教，包括这些防诈骗知识的这个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有一些花样的诈骗手段呢，就是它也会更新。以前可能是说，哎，你中奖了，我给你寄送一个礼品啊，什么你要给我多少多少钱，这种方式，它会随着这种诈骗手段的更新呢，它会改一些策略和方案，就是这个被曝光了，或者是被提示了。那我就稍微的加点别的，加点别的筹码，比如说现在好多电视节目啊，或者一些这种互动的活动啊也比较丰富，他会以这些为载体，然后实施这个新的诈骗手段。那可能大家就觉得，我知道之前公布的这种诈骗手段比较多，我知道了，那现在换一个方式或者换一个花样，那我呢就没听说过，那可能就容易受骗了。 那你们最新收到的这种节目类诈骗的是哪一个类型的呢？用的哪个节目？ 以前是比如说幸运52，这是比较多的。 对， 现在都是一些这个比较当下比较热门的节目，比如说跑男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节目来进行这个诈骗啊，说请邀你参加现场当现场观众啊，或者说是这个活动也有一些这个参与奖啊，然后邀你来参与，这样的形式的。嗯 嗯， 这里边我们银行遇到过冒充这个央视春晚海选。 哦，对，因为自从前两年上春晚开始海选之后，比如我要上春晚， 对， 这样海选节目出来之后，就开始有冒充这个节目组的了，是吧？ 对，很可笑，就是我本人就收到一个短信， 嗯， 说您已经入围了我们那个央视上春晚的海选，我就想，我什么时候参加过表演类节目呢？ 所以骗子他会看哪个节目火，就会用哪个名字， 对对对。我们身边有一个消费者还是经常参加那个欢乐二打一的那个比赛、然后他也收到过这样的那个电话，说他已经入围了这个录制节目，然后让他去哪哪哪去录制节目去，就类似这样的、 哎，正好他参加了这样的节目，然后再收到这样的短信，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哈。 对，他就觉得可能自己打得比较好、又是对自己的一个认可，这电话里面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是对自己的一个认可，他就很容易就相信了。 嗯，好，还有这个网购退款。 网购退款这个一般都是在年轻人当中、消费者当中比较多。一般现在网购比较流行嘛，大多数都是一些这个年轻消费者朋友们使用网购购物比较方便，觉得。然后退款的时候呢，一般商家都会跟他说，那个我要给你退款，你给告诉我一个账户，把这些信息呢可能就骗取到手了。另外一方面呢，有的时候会接下来就利用这个方式嘛，会你可要先把邮费垫付出来，然后我再给你退钱什么，这样的话他就会骗取一定金额的邮费啊，这些小金额的诈骗。 哦，他这个属于一个是要骗信息，另外就是骗小金额的，倒不是有大额的，是吧？ 这种的大额的比较少，基本上都是小额的、更容易让消费者就降低这种防范心理嘛，一般金额比较小。 那这个办理大额信用卡的诈骗呢，他是用的什么方式？ 现在大额信用卡诈骗一般就是以这种，比如说我能给您申请一张金额比较大的，就额度比较大的信用卡，比如说要预交多少元的这个费用，然后保证你能办一个额度很高的信用卡。 他还是让你先预交一些费用，是吧？ 有预交费用的这种案例出现啊。 嗯， 然后有的消费者可能比较急需这种卡，或者是比较急需这个大额的信用资金啊，他就愿意付出这种比如说几千块钱的费用来办这张信用卡。但是往往这个钱交了以后，第一有可能这个卡是办不下来的，第二有可能办下来以后并不像当时所说的这样能有一定的额度。 另外吴经理，像办这个信用卡咱们不需要预交一些费用吧？ 对， 因为各银行审批信用卡的条件呢是有很多种情况的，不是说仅仅看你有多少资金就跟你批多少信用卡的额度，还需要跟您的这个职业背景、信用记录情况以及这个消费能力来进行评估。所以银行信用卡它有一个综合的评估体系，不会说事先让某位客户存入多少多少抵押金来那个作为审批条件的。 嗯，其实我们办信用卡都知道它是有一个周期的， 没错， 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对， 因为这个长的时间是要进行各种的这种信息的审核，是吧？资质的审核等等。所以说这个如果说让您预交多少钱然后可以办理大额信用卡的这个、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判定它是诈骗。 对，百分之百 的 诈骗， 百分之百的。还有10086积分兑奖诈骗，这个其实很多人都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哈，但是确实很多人都信，甚至有人帮着转说，哎，我就对了，真的是那个得了多少多少钱，经常还有这样的不明群众帮忙去转发的呢，我觉得。 是是，这个10086积分兑换这种诈骗呢，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是像您说的这个，像转发这个链接呀，然后好多消费者就会点进去这个链接，里面可能会让你涉及填一些个人的信息，比如说卡号啊，这些常见的这个金融需要自我保护的这些信息，然后这个信息就会被泄露了，这种其实也是存在很高的安全隐患的。 好，这个航班取消、机票改签，这个其实这个我们倒也以前遇到过哈，就是他是利用这种让你改签或者是退款，他是诈取的是这个机票钱是吗？ 对，这一般是就是骗取的就是本次航班或者是机票的这个票面价值， 嗯， 一般是这个诈骗的是这个钱，嗯 嗯。好，其实在这个类型的这个诈骗当中哈、都是大家比较常见的。那在银行其实遇到这样的这个案例其实也不少吧，吴经理。 其实现在啊，因为最近这个一两年，从监管机构角度还有从咱们这个社会公益银行这个服务角度都宣传的比较多，那么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方式钻空子呢是逐步在减少了，但是也在小范围内存在，所以我们也要作为一个常见类型向各位那个听众朋友进行一下这个讲解。 那我们要提示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尤其是哪些人应该需要注意呢？ 这个其实需要注意的这个人群呢，比如说是长期留守的这个老年朋友，还有不经常出门的一些行动比较有障碍的这个朋友，还有就是工作环境比较封闭的人群，比如说这个务工人员，就是农民工这些朋友们。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两位，在你们的工作当中，不知道你们是否统计过哈，在所有的上当受骗的人当中有一个什么比例，就是这个人群的比例是否有过这样的分析？ 从我们银行的角度呢，就是从年龄段来分，那么50岁以上到70岁之间这个阶段呢是上当比例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因为呢他大部分是老年人，那么还有很多人呢就是属于长期不接触这种最新的这种金融信息的普及，所以导致了一旦遇到这种风险这种诈骗行为呢他没有防御能力。 还是说老年人， 老年人偏多， 是偏多一些的哈。那其实您看我们每年都要不停地向大家来宣传，其实不仅银行部门，包括我们媒体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行业，大家也都在用自己的这种工作的这种方式来向社会宣传各种诈骗的形式哈。 对， 那为啥还是有人不断地在上当受骗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比如说我们刚才其实介绍的那些诈骗的花招，常见的那些，我们都觉得对于年轻来讲不可能再上这些当了，觉得太常见太俗套了，就觉得好像是哈。那为啥还真是还是有人会受骗呢？ 从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一些案例实践来看啊，首先就是信息不对称，虽然金融机构也好像监管机构也好都在不断的普及这个风险防范，但是呢有些新技术的产生就让犯罪分子呢有这种利用的机会，那么他可以用这种最新的科技手段，比如说伪基站也好，比如说最新的这个盗号软件也好，能够采取一种比较新的方式呢去进行诈骗，那么防不胜防。第二呢，就是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很多涉及中奖低价高收益都是一种这个利用人们贪心贪小便宜的心理去 使诈骗行为得逞。 嗯， 因为往往一听到价格很低廉或者优惠幅度很大，就放松了这个判断是否是一个诈骗事实的这么一个可能，最后导致被欺骗。 嗯， 再有呢，就是一般违规行为的存在呢，导致心虚 啊、 哦，这个 自己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漏洞的， 对对对，有一些这个轻微的违规行为， 嗯， 对吧？就是突然间在你接到一个冒充公检法诈骗的时候，说你有一笔货物在海关被扣了，其实呢，它有时候未必是违规行为，那么正常缴税放行就可以了，但是他可能心虚，怕说，哎呀，我是不是真的违规了？是不是涉及走私啊？哎，导致哎被这个欺骗。 嗯， 再有就是确实，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被这个骗子的花言巧语给洗脑了，给哄骗住了。有时候会通过一套关系啊，叔叔大爷这么一叫，哎，心里放松警惕了。尤其是对一些这个留守老人，就是子女不在家，那么骗子通过甜言蜜语，哎，就很容易抓住老人的心。 对，这些老人因为跟外界联系比较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案例，或者自己以前也没有接到过这样的电话，一下子可能就懵了，吓懵了。有的时候哈，啊，是吗？我还能涉及到这个呢？我赶紧的转一下吧。啊， 对对。 那对于这些老人来讲哈，尤其是刚才崔经理谈到的这几方面的人士哈，那么大家平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对于这个长期留守的这个老年人，不经常出门的这个行动有障碍的人士，还有工作环境比较封闭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短信。 嗯， 还有呢，就是不要随意透露个人的信息，不要惊慌失措。如果遇到了，真的遇到了这类诈骗电话呀，这些要多方去核实。另外呢，就是多学习一些金融知识，提高知识的储备，提高自己的这个防范意识。 嗯， 然后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这些朋友呢，一定要多讲一些这个诈骗的手段呀，来提高老年人的这个警惕性。 嗯，往往呢，就是比如说有这样受骗的案例出现的时候，媒体也会进行一些报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老人多看一些报纸啊，听听广播呀什么的，也会听到啊，或者是看到哦，原来现在还有这样的诈骗的方式哈、啊， 对， 让自己提高警惕。那么吴经理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可以防止我们上当受骗？ 其实呢，从刚才最初那个崔经理介绍了一些诈骗类型，我们可以看到啊， 嗯， 骗子无外乎就是利用这些人们的心理进行行骗， 嗯， 所以呢，我们第一呢就是不要相信公检法会通过一个电话就让我们去进行账务性操作。 嗯， 那么法院、公安、检察院都不会打个电话就让你把钱转走。那么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因为一会儿我会介绍一个案例。 嗯， 公检法绝不会打电话让我们转账。第二呢，就是不要拨打任何陌生短信内发过来的电话号码。 嗯， 那么这些号码往往是骗子设的一个陷阱，那么你只要一旦打通了，他会通过各种这个语言上的哄骗，让你相信他确实存在这么一个所谓的一个金蛋糕。 嗯， 最后呢让你上当受骗。再有就是不要随便点击这个短信中的不明的链接。对，一方面它有可能是病毒网站植入你的手机，把这个病毒植入进去让你产生盗号，另外一方面就是骗取你输入一些所谓的个人信息，那么利用信息制造伪卡，或者制造你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可能被盗用的信息。再有，所有节目的中奖类电话，目前来看我们基本可以判断为诈骗，不要随便相信，更不要汇款。 对。 再有呢，就是不要从任何非法渠道办理信用卡，各家银行都有官方渠道，那么永远不要通过中介或个人去办某一家银行的信用卡，更不要相信什么高信用、高额度、 高额度、 啊、不要相信。 嗯。 然后在公共场所接入 WiFi 的时候要小心。那么我们应该提示啊，就是尽量不要在公共场所打开那种免费的 WiFi， 因为你会通过你的操作泄露个人信息。还有就是不要相信远远低于实际价值的这种商品优惠，那么往往是骗子利用我们贪小便宜的心理，设一个诈骗的陷阱。 嗯，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大家提高警惕的地方也是越来越多，比如说刚才您提示的不要在公共场合随意的去接入那些不需要密码的这个 WiFi。 对 啊，你可能觉得哎，他这地方也不需要密码，挺方便的，蹭个网吧。 对， 但是可能你的这些信息 就被泄露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手机对我们来讲确实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很多人现在出门说可以不带钱包，但不能不带手机，或者是我只要带个手机就代替了钱包，因为你这个手机里是有钱的，是绑定你的银行卡的。 对， 所以说好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只是丢了一个手机这么简单的事情，丢手机本身并不可怕，手机价值也没有多少，但是可怕的是我们手机里的这些信息以及你绑定的银行卡里边的金额可能是大额的，是吧？ 对， 所以说大家要特别小心的保护自己手机以及手机内所存的一些这个信息。我也看到啊，经常有这样的提示说你的手机里千万不要存这些信息，比如说自己银行卡的那个照片，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往来方便，有的时候需要银行卡的卡号呢，就拍个照发给你吧。 对对， 这样方便了哈。啊，还有自己身份证的照片啊，因为也会经常的办理各种手续，需要这个身份证复印件什么的，那拍个照片发给你吧。大家都图省事儿了，说这两个照片我就存在手机里边，我什么时候用方便。但是这个手机一旦丢失的话，如果你的手机的这个密码又没有设定的复杂的话，很容易被人破解的话，那你的信息就非常的危险了。你的手机号、你的身份证，然后你的银行卡，最重要的关键东西都在一起，就很容易被别人盗用了。 对， 是吧？所以大家有时候要特别小心的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手机。所以说现在呢，确实哈，骗子用的方式也是不断的是升级的，手段也是越来越高级，越来越富有科技含量。所以我们大家在防范意识上也要随着手段的不断的这个加强而不断的提高啊，随时保护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我觉得刚才两位给大家提示的这些方式方法都特别的有用。虽然有些这个诈骗的花招我们看似说很老套了，我们也见得很多了，就像吴经理说的，现在呢由于各个方面的宣传越来越多，大家上当受骗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少了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因为不管怎么着，这些花招有些人还在用，而且有些人还会上当受骗。 是的是的。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应该经常的来提示大家，提醒大家的。而且每个人也应该时时刻刻哈有这根弦儿，要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对。 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多学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些常识性的东西大家了解了之后就不会上当受骗。比如说刚才吴经理讲的第一点，警方不会给你打电话的，说这样重要的案件只是给你打个电话就办了， 没错， 这个不太可能。所以这属于常识性的知识，是吧？还有办信用卡这个啊，那我们一般都是办信用卡一定要到银行柜台去，而且它要资质审核，这很严密的一套的这个流程的哈。它也不会说你一个电话我就帮你搞定一切哈，它能搞定一切一定是用非法的手段来帮你搞定一切的，是吧？在这里边都有风险了，是吧？啊，所以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大家如果多了解一些的话，也会能够避免上当受骗，因为有些事情是搁不住分析的，是吧？ 是。 那吴经理，刚才您说还有个案例要给我们讲是吗？ 对，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在我们建设银行北京分行的某网点儿，遇到了一位老年人前来办储蓄卡，而且呢，他跟柜员说他要把这笔资金汇入西安人民银行，说这家银行打电话了，给他承诺一个比较高的收益，达到10.5%。我们网点人员呢，当时就意识到了这是一笔典型电信诈骗。可以说呢，骗的手段并不高明。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以西安人民银行的名义给客户打营销电话，而实际上人民银行是监管机构，他是开展这种银行行业监管的工作，而不会发行一种高息产品。但是呢，这位客户当时可能是被这个骗子这个花言巧语已经洗脑了，他坚信这笔钱一定要汇出去，而且一定能取得高收益。那么我们银行的人员就是和这个老年客户啊进行反复的交涉，老年客户坚决还要汇款，而且说呢 这笔钱今天四点之前如果汇不出去，他就买不到这笔产品了，你就得给我赔偿。后来我们呢专门把客户叫到了我们这个单独的一个房间里，因为如果让他不接触银行柜台的话，他可能这个视觉上没有那么强烈的刺激，他就不会要求进一步汇款。 嗯， 我们给他拿出了最新的这个监管提示和这个风险防范的这个要求，给他解释人民银行不会要求您汇款办这个高息产品。那么现在客户慢慢的意识到了，哦，他可能是被骗了。 嗯， 后来呢我们了解到这个老人身边的几个朋友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而这个老人当时是拿着钱到我们网点，因为他当时卡里没钱，如果卡里有钱，可能就通过自助设备转出去了， 就转出去了。 对，他当时卡里没有钱，所以被拦截了。 嗯，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呢跟广大听众们就是说一声，如果我们接到一个陌生的营销电话让我们往某一个账户里汇钱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因为很可能您遇到了电信诈骗。 对，其实这个案例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如果有这方面的知识不会上当受骗。因为刚才就像您说，人民银行中国只有一个叫中国人民银行，现在地方银行确实挺多， 对， 某个城市银行哈，这样确实挺多的哈。但是我觉得它是要是冠以人民银行的这个名字的话，它不可能直接办理各种这些业务的， 对， 是吧？它只是监管，大家知道这是监管部门，是吧？所以说这真是常识性的问题，如果你知道是这种常识的话，我想你稍微一分析就知道这个案例是架不住分析的。其实他的诈骗啊，其实骗子我们现在想想，这个骗子其实也不高明， 手段并不高明， 并不高明。你像我们一般有金融知识的人，他就不可能有西安人民银行来发行这样的哈高利息的 高息 产品，是吧？这不可能的呀，是吧？是经不住分析，但是往往就是啊，没有这种常识的人就会上当受骗了。 对 啊。所以大家平时还是要多学一些金融方面的知识。 没错。 嗯，好，谢谢两位又给我们大家做了很好的提示。这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哈，知道这一个月各个银行也都在积极的做这种金融宣教的这个活动，也希望大家对这些金融宣教的活动还是要多关注一些哈，多看一看，入一下心，入一下耳，以防您在将来的时候可以避免上当受骗。好，再次谢谢两位。最后也提示大家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会。 De las glorias deportivas que campean por España va el Madrid con su bandera limpia y blanca que no empaña club castizo y generoso todo nervio y corazón veteranos y noveles miran siempre sus laureles con respeto y emoción a la Madrid Noble y bélico Adalid, caballero del honor. ¡A la Madrid! ¡A la Madrid! A triunfar en buena lid, defendiendo tu color. ¡A la Madrid! ¡A la Madrid! ¡A la Madrid!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